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今天这一讲其实真的有个开场白，就是四个字，就是欲罢 不能。 不能了，没错了，就是我都估不到呢，就是我讲中国的谚语啊、俚语啊、俗语啊，或者是其他歇后语呢，既然一讲就讲了两个礼拜，但原来还有很多没讲，所以呢今天就要讲第三集了、但是呢我都即跟着下来呢、应该是有个第二个题目。为什么呢？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先，因为跟着下来几个礼拜我就会不在香港了、就会、去旅游，就会这个节目呢就由 Elvin 和他的老友记 Freddy 呢、如果大家一路有听开知道了、因为他前一排都帮我们呢是讲过一个题目，大家 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讲建筑的建筑学的样。今次呢就由他们呢就顶上呢有三个礼拜、他们选什么题目呢其实我都未知的、不过可能是有跟 Urban Planning 有关、或者跟佔中有關都不定啊。其實我們這個節目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其實每一個禮拜講的題目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上網一看一聽才知道、因為很多時候我本人都不知道，我都是幾日前我才決定的，很多時候、甚至會變卦的、臨陣變卦、不如我們不要講這個了，我們講那個了樣、所以大家永遠都有一個驚喜在這裡。但今天我們就繼續講、中國的言語、俚語、Jeffy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來去什麼、 其實我真的很多、我想我 真的很多 講完幾次都講完不過呢我又找回呢上那兩集的題目呢，我們講過很多典故呢，其實、想想好像講過都不知道那些典故是哪裡來 的，有很多不知道的，其 實、我找回一點資料啦。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都不是勤力的我們、講過幾個、之前是講了這個這個光棍佬，財哥你記不記得？ 是光棍佬， 就遇著武器柴啦。 遇著武器柴， 係啦。咁嗰陣時係唔知係咩嚟嘅。 係啊係啊。 咁點知原來咧，財哥你諗下喎，武器柴其實其實原來好簡單啫。咁武器柴其實一條柴冇一條冇一啲皮咁係咩？ 咪都係一碌木咯， 都係碌棍，好似棍。 一碌棍咯，係啦，都係咯。 原來就係咁啦。 就係啊，其實我都係咁諗嘅啫。咁你光棍咁就係即係等於我就話咧，上次我都話即係水兵鬥海軍咁解啫嘛，即係同一樣嘢。 係啦，都係同一樣嘢啦。 咁但係你上次又講過啊嘛，咪江亞全打老虎咁樣，呢個江亞全係咪真有其人啊？咁樣樣。都唔知道。 江亞全咧，唔係江亞全嚟嘅，江亞全嚟嘅就唔係一個人嚟嘅咯。咁就真係有佛山裏面有啲運江亞全裏面咧，咁可能會經過啲老虎嘅，即係有啲老虎喺度埋伏都唔定嘅。 哦， 所以咧，系啦，就系咁咯。咁之后咧， 好， 咁啊，讲埋呢个上次有个水城河飞啦，即系我哋成日听 水城鹅飞啊，系啦，有啲学者话系啦，鹅啊，肥烧鹅啊， 冇错，系就系、是、水城鹅飞喎，应该 系咯。 原来咧呢个一个元朝咧一个叫关汉卿嘅， 哦，冇出名啦，戏曲大 冇错啦。咁佢一首叫做《望月亭》里面咧、第二节里面咧就系、是、一个叫做你休等逼我因断义绝，咁呢个因断义绝都系一个典故，即系好多都系呢度嚟嘅。之后渭南西北飲時節水城水盡鵝飛，咦原來水盡喎、 他都用水盡， 係啦，水盡鵝飛，係啦，冇錯啦。 咁其實即係形容其估值咁上下意思係嘛？ 冇錯啦， 即係今天嚟講就話哇，真係靜靜靜靜，我哋叫做廣東話咁啊，係嘛？就係咁解啦。 係啦，冇錯。 原來係有咁呢啲嚇文學嘅典故喺度嘅。 係啊，咁咧仲有一次咧，我第一次講嗰陣時咧，講咗即係揾咗個沙打爛沙盤問道篤。 問道篤啊！ 係啦，咁嗰陣時其實咧，我都以為揾咗個典故啊，因為問道篤咧，篤即係嗰個沙盤嗰個底啊嘛。 係個底咯。 咁點知原來咧，咁嗰陣時財哥都係問啊，咁問點解會咁啱配落嚟咧？咁原來問咧呢個字咧，即係話嗰啲敏捷啊，即係咧。原來問咧，其實係一個好似輕字咁啦，之後下面一個玉字咁啦。 嗯， 其實個字就係話，即係問，即係列嘅意思咯，即係好輕微嘅列意思。咁、所以你啲沙盤咧列咗嘅話咧，咁、之後就會慢慢列條列痕咧，咁、就會列到篤啦。 喂，列到底為止。 係啦，咁但係佢就好似假借咁咧，即係假借字咁咧，就借咗個文字啦。咁之後就變咗問人嘅問咯，咁、所以咪打爛沙盤問到篤。 哦，係好多時呢啲都有嗰啲咁樣諧音啊咁樣嘅成分喺入面。 即係係咯，借咗個字啦。咁 冇錯。 咁咧，另外就係話咯，之前其實好多典故都係由啲警察嚟嘅，我發覺其實原來好得意啊。咁、上次咧講到呢、這個。炖冬菇 系炖冬菇啊，真系唔知点解， 又真系唔知点解， 同埋砌生猪肉，完全唔知点解。 原来咧炖冬菇嘅意思咧就系话， 因為以前嗰啲清朝嗰陣時轉開始有警有清兵啊嘛，咁之後就清朝啲警察咧，咁其實仲用緊嗰啲清兵嗰類咁嘅帽喎。咁嗰陣時嗰種帽叫竹節帽啦。 竹節。 係啦，咁呢種竹節帽其實就好似冬菇形狀。 哦，冬菇。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嗰啲警察咧，咁如果你譬如話做得好嘅，咁做得比較叻嘅，會升職嘅話咧，咁佢哋有啲就會好似而家啲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唔使著制服嗰啲叫咩啊？ 哦，唔使 嗰啲叫咩啊？ 雜差便衣， 便衣系啦， 咁便衣啦，偵探 啊，偵探，系啦， 唔使著啦，系嘛？ 系啦，冇錯。咁 軍裝嗰啲通常就唔係太高級啦。 系啦，冇錯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咧高級少少話咧。咁你可能係便衣啦，唔使著啲制服嘅話，咁如果你即係譬如話你又做錯嘢啊，咁又唔聽 order 喎，咁 升唔到職啊， 係啦，咁可能甚至乎俾人咧等咧就話俾人降級喎， 哦， 咁你降級啊戴翻頂帽，咁啊著翻啲軍服咧，咁之後你係俾人叫燉冬菇啦， 咁叫燉冬菇， 同埋冬菇咧亦都係咧你即係可能你煲冬菇嗰陣時咧都唔知係，咁可能就重得滯。 嗱我信住先嘅啫，我唔知有幾真啊，你知網上啲嘢咧， 係啦， 都唔好盡信啊，係嘛？ 其實啲全部網上揾翻嚟啦， 係啦， 咁另外一個咧。砌山豬肉咧都幾有趣喎，咁原來咧又係咧，因為以前嗰啲嗰啲人咧，可能你啱啱喺即係喺警局嗰啲人咧，可能就唔係話好識英文啦，咁譬如話啲人落 charge 啊咁樣啦，咁啲人咪話叉廚嘅， 啊叉廚。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叉廚咧，咁啲人有啲人就特登做佢喎，咁所以咪砌叉廚啦。 哦，砌叉， 即係砌叉廚，即係砌你，即係咧，好似夾硬嚟屈個罪名俾你咁啦。咁之後叉廚咧就同山豬有少少似啦，之後就山豬，之後咧原來警察係啊，叉廚係啊，因為啲人又唔係話好，即係講啲廣東話可能有啲唔同咧，即係可能又冇咁準啦。咁之後就變咗山豬肉咯。 哦， 係啦，就係咁解。所以燉冬菇同埋呢個砌山豬肉咧都係咁嚟嘅。 哦， 係啦。 哦， 咁樣咧 係你講， 仲有冇咩 啊？咪你話好多同警察有關嘛？ 其實係㗎，不過咧警察有關嗰啲嗱，仲有好多典故啦。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上次揾過嘅。咁譬如話，我哋而家知道呢個，你話我唔做嘢，咁就劈炮唔撈啦。 係啊， 咁其實劈炮都係啦。咁頭哥，你估到係咩咧？ 咁咪就係唔愛一支槍咯。 係啦，唔要支槍啦，咁就係咁啦。 個配 咁，但係你劈炮唔撈，你都好有型啦。咁你走人咯。咁但係有啲人係俾人哋炒噶嘛？ 炒 係係啦，冇錯。咁但係炒嘅話，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話原來你啲人而家叫炒魷魚啦。係 咯 係 咯。 咁原來炒魷魚就係話咧，講緊以前嗰啲人咧，咁佢喺嗰個譬如話你有嘢做，其實嗰啲人咧，因為以前嗰啲人做嘢咧，其實佢哋會包埋食宿嘅。 嗯， 係啦，咁包埋食宿嘅話咧，咁你就可能會去做嘢嗰陣時，你帶埋啲被鋪過去喎。咁即係你成曬嘢咁咧，就去曬個宿舍嗰度一齊做嘢啦。 咁走嗰陣時就要捲席啦。 係啦，冇錯啦，同埋你捲席，係啦，同埋你捲席之後咧，咁因為你翻屋企啊嘛，咁你翻屋企呢個席就冇用噶啦嘛，咁你又要曬翻喎，咁啊晾出嚟啦。 嗯， 咁之後咧晾出嚟就好似條魷魚咁咯，咁所以咪叫炒魷咯。 我又唔係喎，倒翻轉頭諗喎，因為你捲隻酒咧，係嘛，或者係捲張皮酒嘅時期咧，咪就等於你啲魷魚落鍋咁咯。 其實 因為魷魚咧，佢本來你就算切嘅時期、生嘅時期係平嘅話咧，你只一落鍋咧，佢就攣起上嚟噶啦嘛，打埋即係捲起上嚟噶啦嘛。咁所以咪可能就係因為你捲埋張隻要走。 哦，其實都係啦， 可能係咁都 可能係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典故，都係 典故啦，有啲 都係咯，幾得意都係揾下個資料啦。 尋根究底啦， 冇錯。好，咁你仲有一個咧，就係阿超著褲。 係咯係咯，上次我去講講啊，焗住嚟，其實我真係唔明點解 嘅。其實呢個都有少少無厘頭嘅，但係又唔知係咪真嘅，即係都係話有個人啦。咁呢個人咧就係阿超啦。咁原來阿超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原來佢唔中意著褲。 係。 咁點講咧？佢成日著條底褲，即係又同埋啲底衫咯。咁啊，成日都佢原來佢屋企又咁著，因為出到街又咁著。咁之後咧，咁嗰啲隔鄰舍見到，哇，唔係咁好啦。咁同 不雅啦。 係啦，冇錯，不雅啦。咁啊，同屋企人講，就係同阿媽講啦。咁阿媽就話：，無論點都好，唔可以咁做嘅你。咁之後咧，出街咧就逼住佢著褲咯。 哦，逼住佢著褲。 係啦，原來咧，咁就點知佢覺得哇，好焗， 好焗，係啦。是生熱水添啊，係嘛？ 所以 咁，但係亦都係無可奈何底下， 係啦。 咁所以我哋就叫做 焗住嚟啦。其實咧，就呢啲人名嘅真係唔係好知啊。咁不過亦都有一個咧， 阿茂整餅嗰個阿茂係咪真有其人嘅咧？ 真唔係嘛？ 真係唔知 嘅 喎。 係啦，不過呢個咧，咁我哋可能都會知嘅。咁原來就係呢個唔使問阿貴啦。 係啦，係好喎呢個。咁啊，點解叫阿貴咧？ 原來阿貴咧，其實真係一個人嚟。原來係嗰啲以前嗰啲一個貪官嚟嘅。原來佢一個大貪官嚟 㗎， 咁咧大咗咧，咁其實佢貪嘅貪法咧都幾有趣嘅，咁值得分享一下就係話咧，原來佢咧以前而家我哋會賭。 賭錢會賭波啊，賭馬啦、啊 嗯嗯。 原來佢咧甚至乎可以賭嗰啲考官咧，即係賭嗰啲狀元咧姓乜咁，都賭得、哦、賭得一餐嘅咯。 係 係啦，冇錯啦。咁點知原來佢咧甚至乎咧就會啲錢咧就會去賄賂啲考官啦，就是、譬如話哦你呢、個姓乜 做馬啦，我哋叫做係即係因為再馬又做馬啦。 係啦，冇錯啦。原來真係做馬嘅。咁、原來你哦姓乜嘅你就唔會俾佢唔會俾佢 太黑暗啦。 係啦，冇錯啦。咁點知咧佢咧就好犀利啦。咁佢由好細嘅官咧，咁一路都賄賂完之後咧，咁點知又慢慢升官咯，升咗官之後揾多啲錢，揾多啲錢之後佢又再賄賂大啲官噶咯，咁即係不斷咁賄賂，咁之後咧。其實佢係升到好大官嚟嘅，咁但係咧就所有人都好憎佢。咁、但係咁當然啦，到最尾咁佢係俾皇帝呢、這個、就處分佢啦，咁啊即刻去佢搞到好慘啦。咁之後咧，啲人咧唔使一問阿貴咧，其實就一首歌嚟。係啦係啦，咁不過唔識唱啦。咁但係佢頭一句咧就係話：，唔使問阿貴，之後就話：，你點慘法，佢點慘法，咁都唔使問㗎啦，都知道㗎啦。咁、原來就唔係話佢好一個好有知識嘅人咁解嘅，原來就話：，唔使問你都知道你幾慘啦。咁解啦， 想問阿貴啦， 係啦，冇錯。咁、講到咁多，台哥你都講啲咯。 真有事意思。嗱，講到慘咧，不如我又問下你，呢啲好古老人嘅，其實好多即係年輕人未必識嘅。我哋中國人成日話慘咧，好多時會講係叫做慘過梁天來。 哇！邊個啊？ 梁天來咧，其實即係應該係真有其人嘅嚇，即係以前我唔記得咗有個典故啦，但係佢無線電視咧以前係做過嘅，係就係咁啱就揾嗰個藝員叫梁天，就做呢個梁天來呢個角色， 哦 咁巧嘅啫，係嘛？咁樣咧，佢因為嗰陣時有一首歌我都仲記得啊，點唱？不過無謂唱出嚟嚇親大家啦。佢係講七師八。八命 七師八命， 八命好出名嘅就係因為佢好似為咗啲風水嘅嘢啊、山墳嘅嘢啊，就同係隔離村或者乜嘢咧，有一個人係即係嗌交嗌殺，咁但係嗰個人咧就好有財有勢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呢啲村入面有規有矩嘅咁。佢都冇辦法，因為佢好似喺嗰度想喺嗰度起嘢，咁但係咧就喐咗人哋祖宗嘅山墳，咁佢哋就唔批唔准咁樣，咁佢一怒之下咧，即係嗰啲有錢人咧就真係惡到不得了噶嘛，咁於是佢就買空咧就直情話要殺起佢全家啊，咁嘅時期就霸佔咗佢啲地，咁啊咁巧咧。他們即係買空咧，就是放火燒死佢全家嘅。咁啱佢嗰日唔知咩事，就啱啱就唔喺屋企就出咗嚟。咁但係屋企入面咧就有七個人，但係其中有一個大一肚嘅，因為佢老婆添啦嚇。咁就七屍八命、但好似我戲入面好似咩㗎？仲話有一個老人家嘅，唔知係佢阿媽定乜嘢咧？我都好記得嘅，就係好誇張啦，就係、是、但其實有道理嘅嚇，即係你嘅科學上嚟講，佢就幸免於難。你知燒死固然是真的可以被火燒死，但很多時候火災呢在大部分的人呢就被煙焗死的嘛。被煙焗死呢，但他媽媽就好像說就怕到真的賴了尿。賴了尿呢，於是就找那條他老人家經常都有條手巾仔的嘛。手巾仔濕了尿呢就掩住個鼻。這樣而幸免於難的，我記得是這樣的。即等於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說啦，見到火災都說那條毛巾濕水啊，即掩住個鼻呢可以 filter 了啊，過濾了那些煙。 或者掩住到門 咁樣。咁所以呢就他媽呢好像都幸免於難。但是死了即是七個人，但其實是八條命的、這個叫七師八命、就是梁天來很出名。好了，但下面還有一句，那句呢其實我又是更加即是無知了、就叫做慘過梁天來就苦過金葉谷。咁原來金葉谷咧，又係呢啲咁樣嘅民間嘅故事或者真人真事咧，又係即係俾人害好慘好慘嘅。咁呢啲就 因為啲人話你生嘅人死都係好過你留低嘅人啊嘛，剩翻、 有好多時都係啦，係咪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就當然要報仇啦。咁啊報仇就應該後尾都報嘅，但係即係以我哋中國民間嚟講咧，通常啲報仇最後都係要靠啲清官啊嗰啲咁嘅嘢啦就唔係好似即係西方嗰、那個咩基道山恩仇記啊。靠一己之力啊，攞到個寶藏啊，咁樣嚟去報仇啦。好啦，咁啊，其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嘢仲有好多好多啊。上次我有冇提到咩咧？要有時要問翻阿 Jeffy 啦嚇。 好啊。 就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有一首歌仔都唱啦，一枝竹就會二節彎，幾枝竹咧一扎咧就斷節難。就話我哋做人咧就要團結嘅咁啊嚇。咁啊團結咧，當然佢下面有一句咧，我哋有一個就佢雖然係好平鋪直敍講出嚟，但係都有少少嘅意思，就叫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 不成林。 係啦，冇錯啦，係嘛？一條絲就點係線啦、啊，幼到不得了嘅，差唔多睇唔到咁滯。但係你好多好多絲嚇積埋一齊咧，就變咗條線。 啊、可以用來去聯嘢去補衫啦，係咪啊？都好實淨噶，係嘛？獨木不成林，一棵樹咁唔係一個樹林啊。但係當你好多好多棵樹嘅時期咧，就成為一個樹林啊，可以養活好多好多生物啦。嚇、啊、咁，但係咧，同樣咧，當然你話人多好做作啦，我哋咁講啦嚇。但係咧，亦都係麻煩嘅，因為人一有人多咧，就會有紛爭啊嘛。咁亦都有一句説話咧，就係一巴掌 拍唔响， 吓、啊、呢、這个你听过啦，就拍不响啊！一巴掌拍不响啊，因为手点拍得响啫，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就 it takes two to start a fight 啫嘛，即系鬼叫佬都有话斋，系嘛？一个人点样去打起交上嚟啫？梗系两个人先打起交啊，系嘛？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即系类似嘅，就系、是、一口碗不响，两口响叮当。吓、啊，即系呢个又系咁上下意思啦。吓、啊，一只碗咁你响极有限啦，但系当两只碗框下框下嘅时期咧，就叮叮当啷啦咁样样。吓、啊，所以中文有好多真系好有意思嘅。 哇！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开锣啦， 约埋成班波友相聚睇波，又点可以少得佳肴美酒陪住啊？ 所以人民超市隆重推出世界杯豪饮豪食欢聚套餐， 每份套餐包括有 一爆美味嘅杂肠，里面分别系四条烟火腿肠、三条英式鸡肉肠、一卷烟猪肉肠、三条芝士猪肉肠以及三条纽伦堡肠，五种口味必定有款啱你哋。 仲有一包七件海鲜酿蟹盖，煎炸之后用嚟送啤酒真系一流啊！ 一盘24罐330毫升蓝莓啤酒，唔饮酒嘅话，仲有罐装可口可乐、玉泉忌廉、七喜，每款8罐。 以上咁多好饮好食嘅嘢，加埋只系400蚊咋， 仲有免费送货服务添。 快啲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及致电25686811查询订购啦。